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呢是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大家如果有收看的话呢，你都看到哇，我们今晚呢就好热闹，仔仔一堂啊。平时呢就多数只是得我啦和 Jeffy 啦。但今天呢我们有两个嘉宾的。最主要呢就是有一位呢就是由中文大学物理系啊嗰度请嚟嘅就係朱明忠教授啦，係咁样呢好欢迎你先喺都握手先吓，真係吓吓，多谢你上嚟啊，就嚟做我哋嘅嘉宾讲者。咁同埋佢一齐嚟嘅呢就仲有呢就係阿 Case 吓，就係佢个学生嚟嘅，我都係握手多谢你先吓。嗱咁样呢，今日呢我哋讲呢题目呢，我就知道好多嘅听众啊观众呢就已经期待已久啦啊，就係讲粒子物理学，亦即係话即係呢个宇宙啊嗰个本质啊，特別是從物質的角度來看，那物質的構成是什麼呢，是不是一路這樣挖下去，那究竟有沒有底的呢。那不過未開始之前，我知道大家都很心急，但是我都想阻一下大家幾十秒呢都即是講少少嘢。可能大家都覺得今年2014年這個夏天是很多人驚，就是熱得很犀利，是不是、那天文台也公布了即是現在是9月，但是其實是6、7、8、3個月那個平均的溫度已經是破了，即是自從有紀錄以來，就是天文台成立就是1883年以來的紀錄，是最熱的。咁所以呢其實大家都感覺到，唔使我多講，亦都大家應該知道呢，這個就是我們人類不斷排放二氧化碳入去大氣層，因為燃燒嗰啲化石燃料啦，煤啊、石油啊、天然氣咁樣啦。咁樣呢啲二氧化碳呢就是成為一個溫室嘅氣體啦，就將太陽嘅輻射嘅熱力呢就吸收咗，就令到我哋全球呢係增溫。呢個就係我哋全球暖化嘅危機啦。其實呢個危機呢大家都即係科學界呢咁講啦，都知道咗呢好耐㗎啦，即係普羅大眾其實亦都一早聽過，咁但係因為呢我哋而家不斷強調話要點樣經濟發展呢啊，就覺得呢樣嘢呢就即係其實處理唔到暫時啊，咁但係唔得嘅，即係你唔理佢呢，其實你每遲一日嚟去處理佢呢嗰、個後果就越嚴重，而且你要付出的代價呢就越大。咁所以呢當然好多呢即係社會上面好多民間團體啦，或者現在我哋講公民嘅運動啦，咁當然呢即係香港嚟講有而家即係話好沸沸揚揚嘅政改。但其實公民運動呢其實一個都要係睇返最根本嘅嘢，就是保障我哋嗰個生存嘅條件嘛，係咪。咁呢樣嘢呢其實喺外國呢就已經有一個公民團體好出名嘅，可能大家聽過呢就係 AVIS 啊，就係 AVAAZ.org， 咁樣呢其實佢喺呢個利用互聯網呢，佢就係聯絡咗世界上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呢，係對好多世界上嘅重大嘅議題呢就係要關注啊、發聲啊，或者甚至係請願啊。咁最近呢其實就係發起一個請願嘅運動呢，就係俾世界上個好多即係國家嘅元首啊嘅領導人，就真係呢佢哋要係盡快嚟去關注同埋處理呢個問題。咁佢叫做呢就是、人民嘅氣候嘅一個你可以話遊行示威或者甚至長征叫做 People's Climate March。 咁佢定咗有個日子呢就係、9月20號嘅、就今個月嘅20號呢。咁佢係呼籲呢世界嘅各地呢係自己呢一方面就係響應佢呢一個即係振臂高呼嘅一個呼籲啦，但其實最好就係即係自己嘅地方即係而家我哋都講㗎嘛，即係其實都要本土嘅，咁就本土呢就係搞一啲活動呢係喚起民眾對呢方面嘅關注。咁有關資料呢其實我就已經擺咗我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㗎啦，咁所以大家呢可以上去我個 Facebook 度呢，亦都可以 click 入去呢睇到呢係多啲有關嘅資料啊。咁遲啲啦，或者我即係再或者下一集嘅時期呢再提一提大家呢樣嘢。不過今日呢即係頭先我講大家係好心急㗎啦，就即係想話聽啊朱教授啦，或者呢佢話呢想我叫佢做 MC 咁樣啦，咁就大家親切啲啊。咁就 MC 呢就會同我講下呢一個粒子物理學或者係即係物質之謎啦，或者可以咁講啦。好啦，咁不如我將個時間交俾你啦 ,MC。 哇，大家傾偈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其實人類去即係去問就係話即係物質其實係乜嘢嚟嘅呢，其實呢個問題我諗都好耐㗎啦，係咪 好耐啦。我諗大家都聽過德先生啦。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喎 ,Democritus。 叫做德莫克里特有時。 咁佢其實都唔係第一個提出原子論啊，即係話咧，所有嘅物質其實咧，去到好細微咁樣睇咧，全部都係由一啲好基本嘅物質組成嘅，嗰啲原子啦。 係。 咁到我哋今日咧， 其實原子是啲好真確嘅嘢嚟㗎，或者我哋先播一段片，呢段片我覺得幾好㗎。 嗯， 我哋可以一路放大睇一啲普通日常生活見到嘅物質，一路放大到幾百萬倍嘅時候咧，真係見到啲原子喺度排列嘅。 哇！真係睇到睇得到。 係啊，係啊，大概我諗都唔使一分鐘，我哋有一粒不鏽鋼嘅一個螺絲帽， 哦， 就一路睇落去， 係係係， 啲原子好唔好啊？ 係。因為以前嚟講咧，有好多人咧就作出好多個憶想啦，係嘛？就即係物質嘅基本係乜嘢啊？咁樣係嘛？就有個古希臘嘅哲學家就話水，其實咩都係水做嘅。當然我哋知道好多人話女人係水做啦，係嘛？咁我哋中國咧就有五行之說啦，嚇金木水火土咗組成啦。西方就有所謂啊四元素說啦，係嘛？啊咁，但係其實呢個德莫克里特咧嘅其中一個咧最早咧就話係由原子所組成嘅嚇。咁啊，但係咧其實原子當其時。即係德莫克利特提出嚟咧，佢心目中其實佢主要有咩特性咧？佢認為佢 不可分割 哦，好 緊要 嘅哦，不可分割。 咁呢個亦都事實上係佢錯嘅地方， 好有趣喎嚇。 係、 所以其實佢既啱又錯。 點解話好緊要咧？ 第一咧，其實都要講講科學嘅進程啊、 嗯。 我成日強調俾啲學生聽咧，科學嘅進程係由錯。而得到進展嘅，下下所有嘢啱咧，唔會有進步嘅。咁但係錯得嚟咧，佢要錯得夠精彩。 嗯， 喺科學史上面咧，好幾次咧係錯得好精彩啊！愛因斯坦專做呢啲事㗎，好犀利㗎。 係 啊，咁科學有一個特性咧，就係你乜嘢理論幾漂亮都好，你要預測到，話到俾人聽，你睇到啲乜嘢咧，就證明佢錯嘅。 係。 唔係證明佢啱喎，我哋從來唔能夠證明一個理論啱。我哋不斷嘗試就係證明呢啲一啲而家大家接受嘅理論係錯嘅。咁德先生嘅理論咧，係話到俾我哋聽點樣證明佢錯，不可分割係一個特點啦。 係、 如果有即係我哋見到原子，我哋發覺可以拆開佢嘅，再分割落去嘅，咁佢錯咗。 係， 但佢唔係錯曬，因為你可以將你拆開嗰啲嘢咧，重新叫做。原子，事實上佢當年嘅原子咧，佢想象嘅原子同我哋今日知嘅原子都完全唔同， 都唔同啦，係。 咁不過講翻轉頭咧，我哋雖然話今日大家都話嘅原子係可以拆得開，原子我哋今日所知咧就係、有啲電子喺外圍啦，然後喺中心咧個原子核 係 有啲質子同埋中子。我原子核好細好細嘅，佔成個原子可能一萬分之一咁樣嘅大細嚇。咁、但係質子同中子咧，都仍然可以拆得開嘅。咁、我哋相信裏面有啲叫做夸克嘅物體啦。 係啦，係。 咁電子咧，我哋到今日咧都覺得係拆唔開。 拆唔開。 咁所以咧，而家嚟講咧，我哋相信有幾種基本粒子啦，有電子啦，夸克啦。咁仲有一啲基本粒子咧，就唔係話喺普通嘅原子裏面嘅。 係。 咁可以話粒子物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咧，就係不斷去追尋啲最終我哋會想知夸克係咪都可以拆得開嘅咧？ 係 電子會唔會拆得開嘅咧？最終我哋希望咧揾到一個最基本嘅元素，宇宙萬物都係由呢啲基本嘅元素組成嘅。 咁但係咪即係話以現時我哋所知咧，即係個知識水平嚟講咧，就係電子拆唔開嘅，夸克子暫時都揾唔到任何證據佢係有內部結構嘅。 冇錯。 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你講過，佢雖然唔喺原子嘅內部，但係喺呢個核子反應啊碰撞嘅時期嘅就係、介子啦，係嘛？係。即係不同類型嘅介子，亦都係暫時我哋覺得佢係拆唔開嘅。 戒指拆得開嘅， 戒指拆得開，嗱，咁我呢個真係咩啦？ 戒指 其實拆開咧，我都係夸克子冇錯啦，嚇、即係係咪兩粒定咩係嘛？即係即係質子、中子就三粒，係啦，咁戒指其實都係夸克子組成嘅，咁所以即係換句講，而家其實得兩種基本粒子咯，即係又話，咁另外。中微子又点咧？ 系啦，中微子咧就系嗰啲二类啦， 系 就是、平时喺原子里边咧揾唔到嘅， 揾唔到嘅。 但系间中咧有一啲衰变啊，我哋叫做 贝塔衰变。 咁、譬如话一粒中子咧，你摆喺个实验室，自己无啦啦咧就会变到质子嘅。 系。 咁过程咧，佢就会放翻一粒中微子，同埋一粒反电子出嚟。 反电子， 如果中子变质子咧，就会变一粒电子出嚟。倒转嗰个过程咧就反电子。 系。 咁啊， 即係個電荷要所謂守恆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咧亦都有另一種基本粒子，就係中微子啦。 嗯， 咁就要喺啲咁嘅衰變過程咧，咁先見到佢。 嗱，暫時咧亦都揾唔到佢係有結構嘅，冇任何跡象， 冇任何跡象。 咁所以佢亦都係一個基本粒子嚟嘅， 係 嘛？啊。